徐主任， 嗯， 自从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还有这么多年啊，我就看您每天这么忙忙碌碌的，又是电台的节目，又是坐诊，还搞研究，最近呢又在普及推广生物疗法。其实我就一直想不明白啊， 嗯， 我老听您啊劝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要安享晚年，那您为什么还是一刻也不闲呢？ 哈哈，这怎么说呢？啊，都说劝人容易，劝己难。哎，这话呢还真的是没错。 嗯， 我呀这辈子啊忙惯了，要是说冷不丁的让我闲下来，我自己觉得可能会闲出病来。再说呢，其他的行业呢我不知道，但在医疗行业呀，根本就没有退休这一说。 嗯， 你看我多少老哥哥老姐姐了啊，八九十岁了依然坚守在第一线，这一方面呢可以把经验呢很好的传授给年轻人，起个传帮带的作用。那另一方面呢，看大伙儿常年的受病痛的折磨，我也放心不下。你就说前几个月吧，我翻阅资料的时候，无意当中找到一份05年做的一份25种慢性病治疗康复费用的这么一个报表。我当时拿起来一看，啊，时隔这么些年了，可是依然是心有余悸。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来说，以三甲或者是二甲医院的治疗统计来看，每年治疗以及康复费用的保守的估计是在10到40万元不等，这里就包括了一犯二犯后的住院费用、手术费用以及术后的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还有那个心脏瓣膜术后因为需要终生服用抗凝药物以及检查费用，每年的花费呢也在5到7万之间。那么一些常见的老慢病啊，终身服药以及护理费用，也包括用一些进口的特效药啊，它不在那个报销范围之内的那个花费也要5到10万元左右。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做了冠状动脉支架、搭桥，还有末期的肾病，每年单是这个药品以及护理的费用就要10万以上。 嗯， 而这只是05年的一份统计报告。 哦， 05年呢，当时的钱多珍贵呀，多少人到最后因病致穷，因病返贫。就像我那会儿在巴马遇到的一位患者，黑龙江的，才57岁，他是在一家国企的单位做后勤工作的，一家人那个时候的工资就有几千块钱，家里有几处房产，那在咱们看来也算是小康家庭了吧。 嗯， 可就在他来巴马的头两年，突发疾病，每年头晕眼花的啊，手脚无力，到医院再一检查，当时主任医师跟这家人说，目前这种病的治疗最好的有疗效的药就是国外进口的，但是这种治疗费用很贵，一个月基本费用保守点，你知道多少？ 多少钱啊？ 6-7万左右。 哦， 而且需要终身服用。 嗯， 也就是说从现在只要你活着，每个月就得6-7万。怎么办？治不治啊？得治啊。一家子人咬着牙整整的给他治了1年半，家里的几套房子都卖了。 嗯， 一家三口就住在20平不到的小屋里，亲戚朋友一听他家来的电话立刻就挂断，就害怕他继续借钱。这人呢，要不是家人拦着，那段时间呢 早就服药自杀了。 嗯， 后来呢，在巴马爱心之家的帮助下，他到了巴马。那说到这个爱心之家，也是我由衷佩服的一个民间公益团体。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大伙儿也知道，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去巴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负担太过沉重。那么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你要想在当地吃住并且长期的定居下来，那是需要砸锅卖铁卖房卖地的。而这些公益人呢，正是一群医院里没法医治患有各种老慢病危重疾病的患者组成的。这些人呢，他们不远千里的汇聚，可以说每个人的身上都经历过妻离子散，经历过家破人亡。他们来到巴马，在享受巴马地磁、阳光、空气和水的同时，又远离疾病的折磨，所以他们一直感恩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这块神奇的土地。所以啊，他们更愿意帮助那些同样遭受病痛折磨的人。那么这些年下来，他们为太多的患者提供免费的服务了。你包括提供房屋信息，帮助拿行李安顿，短期的行李的寄存，找人搬家，一些新来的候鸟下车以后，他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些七八十岁身患各种重病的来的。这些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携带着氧气瓶的，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也居住下来。那对于想来巴马疗养却没钱的，他们也会慷慨解囊，无偿的援助钱财。我觉得呢，正是这些热心的公益的候鸟人，才让更多的患者在巴马这个人间的净土上远离疾病，健康生活，享受到这个社会带来的人文关怀。那么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那位患者在巴马的坡月村他住下来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医院检查，发现各项病理指标都恢复正常了。 嗯， 这个事儿在当地的医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就跟我讲，一旦我退休了，我还要回到巴马，我要加入到爱心之家，跟他们一样去救助更多的患者。所以当初在研发生物疗法的时候，我就认为全新的生物疗法不仅是解决咱们身上的病患，更重要的是能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 嗯， 不让大家继续陷入到因病致贫、因病致困的这种恶性的循环里。就说一个病吧，结肠炎。 嗯， 这病我问问你，你会不会在乎总是拉拉肚子？ 这拉肚子可能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太在乎。 对，哎，就这个拉肚子结肠炎，大多数有了这个结肠炎，大多数的人都可能不在乎啊。但是我跟大伙说，就这个结肠炎拉肚子这个病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 哦， 从你反复的腹泻开始，这个病就会越来越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不光是会腹痛、腹泻、便秘、便血、肠鸣、拉那个粘液便，你的消化功能紊乱，还会造成你营养来源不足。这个时候人又是贫血又是瘦，严重的话就会导致肠穿孔、肠息肉，甚至恶性的病变。 嗯，那徐主任，结肠炎的病因它到底是什么呢？ 结肠炎的病因，目前医学界的这个普遍的观点 是肠道的大量的菌群失衡导致的。这么说也没错，但是呢却漏说了另外一半。就是肠道菌群大量失衡以后，这个病菌呢它就会侵蚀肠黏膜细胞，导致它受损，也就是结肠炎的一大病理。 那徐主任，您说的这个肠黏膜细胞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呀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它是可以分泌出小肠液，这里头呢就包含了很多种类的消化酶，它可以帮助咱们来吸收。大伙儿都买过那个肥肠吧？啊，那个肠子里不是黏黏的滑滑的有些粘手吗？这个滑滑的黏液它就是小肠液，它能够分解进入肠道的糖、脂肪、蛋白质，把这些呢变成咱们可以吸收的营养。那二一个呢就是帮着吸收。你看有些那个结肠炎患者，他干吃不胖啊，很瘦很瘦，脸色不好，没有精神，可以说面带菜色，说的就是这类朋友。平时总是食欲不佳，没胃口，那么长此以往，他就会得上小肠吸收不良综合症，营养不良。那么如果说肠黏膜细胞它不能正常的分泌吸收，就会怎么样呢？那咱们大伙儿就会出现肠黏的消化不良，结肠炎也会来，肠炎、肠梗阻、肠息肉等等，这些个病都会找着咱们呢。所以当我开始研究生物疗法之后，当我到巴马感受到那儿的空气、阳光和水以后，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全新的生物疗法带来的优势，它能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这才是最正确的治疗方式。说到这儿，想起那会儿进入到临床验证阶段，遇到一位慢性结肠炎患者，8年的病史啊。这人呢是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小黄给我介绍来的。他跟我说，徐老师啊，您可得救救这个病人呢。我跟了他2年多，结肠镜检查发现直肠有弥漫性充血、水肿，还有溃疡面。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里急后重，还便血。他说一开始他腹泻、粘液这个情况有所缓解，就出院了。出院后半年，再次的又返回了。排便的时候小腹胀痛，便后呢这个胀痛稍稍缓解。那么给他做了结肠镜检查，发现他的溃疡面加大。我又给他做了一次结肠手术。这回来我这儿，我也在想，再做一次结肠手术的结果恐怕也是跟前一次一样。可就这么挺着，时间长了他这个病肯定会恶性病变，我也崩溃了。而且患者现在他也已经心灰意冷了，果断地拒绝了2次手术的提议。我就在想啊，徐老师啊，您正跟这儿这个做生物疗法的临床验证，你让他过来尝试一下行吗？我当时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因为他这个人呢特别的虚弱，站起来以后那个2个腿呀都有点感觉在那哆嗦，人呢面黄肌瘦的，整个人瘦的已经不成样子了，没说2句话就急匆匆的往厕所里跑。因为当时他的情况十分危急呀，我也不敢耽搁，就在生物疗法的基础上给他配合使用上了生物制剂，给他的细胞补充一下能量，来加速疾病的改善。过程当中，我把主机搁在他的腹部，把电极贴贴在他的小肠束，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站在他旁边啊，我们都能听到他小腹里传来的那个咕噜咕噜的长鸣声。 嗯， 这个病人就跟我说，徐主任呐，我这个肚子里呀，好像肠子里有东西窜来窜去的，特别热乎，而且我这个疼痛感明显的降低了。不大一会儿，这个患者呢又开始不断的排气，那个味儿啊甭提有多难闻了。这个病人特别的尴尬，说徐主任呐，要不您回避吧，我这也憋不住啊，太臭了。我说没事儿，我得仔细观察你的症状反应，你看你刚坐上就有这么大的反应，非常好，这其实呢就是所释放的生物净磁正在激活你受损的肠黏膜细胞，那么在磁场的作用下，肠黏膜细胞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呢修复肠道的溃疡面，另一方面呢促进了黏膜液的分泌，帮助肠道对水分和物质的吸收。所以呀，我说你的肠道内才会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响，这些呢都只是治疗的第一步。 嗯， 而这个释放出的纳米远红外，它可以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我记得当初在那个巴马调研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样是结肠炎的患者，他就跟我讲，我刚来巴马的时候啊，两大箱子行李什么都没装，除了少量的换洗的衣服以外，全是抗菌药、消炎药，甚至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带过来了，就想着要是我拉的这个病重了脱水了，我自己给自己输液。可没几天，这个人呢就发现这个腹泻肠鸣的症状也消失了，而且有食欲了，之后再回去做肠镜检查，发现病理指标都不见了。当时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后来呢，经过我用频谱仪发现，正是巴马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才使当地的阳光产生出丰富的远红外。我利用这种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当接触到细菌、病毒以后，立刻把它们包裹起来，并且消灭掉，这就促进了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很多慢性结肠炎患者在坐上之后，他立即就排气，这个也就是通过人体排气释放，把病毒细菌释放出去。那不仅是慢性肠炎、结肠炎一些常见的炎症，比如说胃炎呐、肾炎呐、肺炎呐、风湿啊、类风湿啊、皮疹呐、湿疹呐等等疾病，在使用过生物疗法之后，都会表现出原先的疼痛、瘙痒还有红肿，这些症状呢逐渐的就消失了。那同时能产生深度的热效应，这细胞感受到这种热源后，立刻它就变得特别的活跃，激活肠道淋巴组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很好的预防大肠杆菌等众多细菌的再次的侵入，可以说给咱们的身体建立起一道天然的防护膜。那第二天，这位患者一大早跑过来跟我说，当天回去呀，不仅没有腹泻，而且第二天早上大便稍微的有些成型，颜色特别的黑，还发绿。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病人不仅体重长了4斤，精神头十足，他再也没有出现便血的情况，而且排便的规律很稳定。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小黄大夫啊亲自为患者做了一次纤维结肠镜检查，惊奇地发现溃疡面长出了新的肉芽， 嗯， 黏膜也不再充血了。 所以小黄他也问我说，徐主任呢，哎，为什么病人这么快的就恢复了呢？我说首先呢，生物疗法起到了杀菌、消炎、修复肠黏膜细胞的作用。这其次呢，你问我他为什么这么快，这是因为使用生物制剂。那说起这个老方啊，在医案当中记载过几次。我年轻的时候跟我公爹学医的时候，偶尔遇到有一些危重疾患的病人，我公爹才会拿出来使用，因为药物太金贵了。就像有一回我们遇到一位肠梗阻患者，便秘长达12天，我公爹给他辩证之后，除了正常的开方抓药以外，让他用上了生物制剂。当时按我的预估，病人至少要2天以后排便，可是上午刚服药，下午病人就排泄出来了，这个让我特别的吃惊。 嗯， 事后我也问我公爹什么原因呢？第一次我就看见公爹是特别为难的跟我说，因为以前我问他什么问题，他立马都能告诉啊，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这次他好像挺为难。他说这个他也摸不准，但是医案上经常能够看到在危急重症疑难杂症上会使用这个老方。等到后来再研究发现，这个药当中含有活性三萜物质，而这种物质呢，会在人体胃液密闭的环境当中，它会生成生物调节素。而这个生物调节素，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能够给咱们的细胞补充能量，加快细胞的修复和激活，所以病人的病情才会迅速的好转。那其实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呀，我们在做那个临床统计的时候，93% 以上的胃肠系统的疾病啊，你比如说浅表性胃炎、萎缩性糜烂性啊，这个胃炎，还有结肠炎、12指肠溃疡、肠梗阻的患者，在首次的时候都会出现肠鸣，排气的次数增加，腹泻的次数减少等等情况。那么在以后啊，这个疼痛啊、红肿啊等等炎症就开始消失了，像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也消失，排便呢就基本正常，你再检查这个患者的胃肠指标都会好转。那如果配合上生物制剂，这个效果还会更快。 嗯， 这个不是偶然的，只有生物疗法才能帮助大伙儿走出大把花钱的这个怪圈，让自己呀尽量的别得病，这才是最正确健康的方式。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的讲一味带龙字的中药。什么药呢？穿山龙。穿山龙是植物药，是属玉科多年生缠绕性的草本植物穿龙属玉的根茎。那穿山龙它产于咱们国家的东北、华北、华中等地，是野地里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草本植物。这个穿山龙呢，一般是在 春秋两季采挖，秋季的时候采挖的药效呢就更好。采挖根茎后，去掉外皮儿以及须根儿，切段或切片儿，晒干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入药了。这个穿山龙很常见，所以呢很少有人把它当宝贝。但是这个穿山龙可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良药，在医案里就记载了很多以穿山龙为君药治病的案例。在医案当中就记载着这么一个方子，治闪腰、岔气、扭伤、作痛，用穿山龙五钱水煎服。我是知道这个用法的，但是为什么这么用？当时呢，还是年轻的我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呢，把这个方子呢抄下来，拿去问我公爹。我公爹看了以后，反问我，风湿痹症是怎么得的？我不假思索的就回答，风湿痹症就是因为里边气血亏虚在前，外边的风寒湿趁虚而入，导致经脉收缩塌陷堵塞不通所导致的。我公爹点点头说，那你想想经脉它像什么呀？我说就像穿行在山里头的隧道，或者是陆地上的江河一样。我公爹点点头说，没错，经脉者如隧道如江河，不可不通也。所以呢，治疗风湿痹症，补气血跟去风湿都必须建立在经脉畅通的前提下。我公爹说，这个药呢是植物药里头最善于穿走的药。我当时啊是若有所思，难怪我公爹碰到风湿痹症不仅会常用，而且还会加大剂量的用，原因呢是临床效果显著啊。我公爹他接着说，这穿山龙的根茎横走，如龙如骨，又叫金刚骨，能够入地穿石，所以呢它进入人体能够恢复人的深层次的筋骨的畅通，就像它可以修复各类的隧道坍塌一样。人体深部的经脉的劳伤，穿山龙呢也可以使咱们肌肉深处的脉络穿通，气血对流，让身体强壮。当时我们正说着呢，正好进来一个小伙子，因为呢搬了重物了，用力过度了，居然是闪了腰岔了气，这个腰骨疼痛难受，想找我公爹看诊。我公爹想要去按按他的腰，还没碰上呢，就听他喊，别碰别碰，好痛好痛的。我公爹给他把了脉后就对我说，桂英啊，就用穿山龙一两煎汤服两天吧。其实啊，像当时小伙子这个情况，当然也可以直接用穿山龙泡酒来服，不过这泡酒呢就得花上一两周的时间，除非是提前泡好，不然也是缓不济急，所以呢还是直接用汤药来得快。这小伙子第一天服药以后，这个腰骨扭伤作痛他就减轻了一半。我当时就问我公爹，哎，怎么单用一味穿山龙这个疏泄通利之品，而不用加入任何养气针的那个药物便可以治好他的腰疼呢？我公爹说，这是一个急性腰疼，又是一个小伙子，中医呢把这种急性的腰扭伤叫做岔气。什么叫做岔气你知道吗？ 就是经脉的气道扭曲，就像这个地震以后啊，这个公路震坏了，车辆没法通过一样。这个时候呢，就只需要直接的顺期性恢复它的通畅，这个腰痛便会消失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我今天跟你讲话我万分高兴啊。 哎呦，这么激动、啊、 哎呀，我万分的高兴、啊、你高尚医德呀、啊啊、你这个技术太高了 啊。你这一上来就夸我。 哎呀、 啊、 我不是夸你，我这个今年85岁。 哦，我的喊你一声哥哥。 我是丹东市的1962年的劳农模范、 哦、 1964年的劳农模范。 哎呦， 我不夸你，我不夸你，我一点字不喜。 您是给国家做出很多贡献。嗯嗯。 你的太高尚了，你这个花费老的脑筋呢，研究生物常 啊， 血压也下来了 啊， 也好了 啊， 腰腿也不疼了 啊。 你刚才你这个生物常少俩字儿， 嗯、 少俩万能生物常。 哎，咱说那个满饭好吃，满话。嗯，难说，对不对？ 哎、对对对、 哎。虽然咱们已经批了，它能辅助治疗病症、 哎， 就是有代表性的这种慢性病， 哎、 但也不能说万能。 我买这个生物汤 啊， 可是这个丹东呢，这个丹东这个姓许啊，这个服务员这个、小姑娘 啊， 还是非常热情，还有个姓段的 哦， 那些人都那么热情。 都那么热情。 哎呦，你在哪挑的那么些人？最好那些人 以德为先，医术在排在第二、哎、你要没有德，你光有医术跟患者说话，俩眼睛朝着天的给人家做报告，谁理你呀、 啊、 对不对、啊 哎、呀，你一研究生物场确信你费了心机了。另外呀，徐主任你我呀、 啊、 从苦海里出来的，上山下乡， 你说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这个年纪了，谁没上山下乡过呀？ 哎呀， 是不是 上山下乡过呀？ 都去了吧？ 说你来说说我的、 啊、 学习很不容易啊！你在讲课呀、 啊， 那天我就听你讲课 啊。 你对的中医学习通通的 啊。 你看那个配药，那个药怎么配置都不一样。 啊、 你说的都去特细的好。 这不是自己天天都干的这个活吗？ 啊，不 对不对 不， 就是说起来就比较顺的啊。 太赚太赚了你呀、 啊！ 嗯，有了你这位徐主任在我面前呢、啊，在我们身边，我们获得信心就有了。 嘿，我不是说吗？ 信心就有了， 咱不抛弃不放弃， 哎、 咱们呢不抛弃不放弃的话，咱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呢， 哎呀， 必定会健康长寿。 像你家人都难找，技术、 嗯、 太高明了。 我叫85岁呀、 啊。啊， 我什么样中医大夫我都见过 啊， 我什么样中医大夫药我都吃过 啊。 你看你那个三色饮多好 啊， 特效， 特有效。 祝你身体健康、 啊， 永远健康啊！ 谢谢谢谢。 啊，永远健康。 我祝您呢、 啊、 健康长寿、哎。我问问您，现在身体上基本上没啥大问题了吧？ 没有什么大病，我这个现在、正像你讲的，我家里整天来个啊、医生 啊， 哎，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就给你服务， 是不懂了、 哎、好太 找不着穴位了，打个电话一问接着就做、 哎、是啊，那 是不是 服务员呢、那个姓薛的，敢问不烦，还有个姓段， 姓段的、 哎、你说这一天你的问题也改变，他也不烦、 他们的一百遍 就那么喝海、告诉你哪哪穴哪哪穴、哪哪穴哪哪穴、哎呀我讲这受感动， 嗯，挺好。您要是没啥大问题啊、有几个穴位我指导一下您啊。 好好好。 就是咱足三里穴。 好。 足三里穴你有事儿没事儿你坐一坐。 好。 啊。 好。 还有一个什么穴呢，合谷穴。 好。 合谷穴就是咱们虎口那儿。这个穴经常坐一坐的话呢不容易脑梗。 好。 时间也不用长。 好。 整个10分钟啊什么就可以了，合谷穴。啊， 好， 还有一个什么穴呢？就是你没什么病，我建议你防一防的呢。 嗯， 就是那个养老穴。 嗯， 咱老同志养老穴啊，就在手背上。 嗯， 手背里侧是内关，外侧是外关。 嗯， 在外关的往胳膊上挪一点点。 嗯， 这么一个这个穴位啊。 嗯， 外关穴这个附近这儿有一个养老穴，你在那个说明书上你去找一找。 嗯， 养老穴如果说您坐一坐的话， 嗯， 那你的眼睛， 嗯， 眼睛亮、 嗯、 眼睛不容易糊里糊涂、 嗯、 模模糊糊的，养老穴 嗯 好不好啊？ 好 啊，就这么几个穴位。 好，你多保重啊， 坐坐啊， 徐主任啊。 哎， 我徐专家，你多保重身体。 哎， 你身体健健康康，我们全国人民都跟着你享福。我们上去念谁的印呢？有病都可以找你， 咱们都健康长寿。 你光多保重，徐主任哈。 行， 多保重身体哈。 好， 多保重身体，祝你全家身体健康啊。 好， 永远健康。 哎，好嘞， 好， 谢谢了， 徐主任。 老哥哥再见。 耽误你时间了。 哎，老哥哥再 见， 再见。 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我太荣幸了。 好，您说啊。 我唱几句歌表示我对您的感谢吧。 哦，唱几句歌呀。好啊。 人永远是年轻，您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您不怕风吹雨打，您不怕天寒地冻，您不要也不懂，永远听你在山林，在山林。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我都希望我们这个老年人都年轻啊。 我北京的 啊，您说啊。 那个一直吧就是便秘 啊， 便秘呢就得使咱们的开塞露 啊， 吃开塞露呢，后来就是听了您讲课，就那鸳鸯大补 啊啊！ 现在呢，这个便秘 啊 不便秘了， 啊、 就特别好，挺行 啊。 但是呢，就是困扰我一什么问题、啊，主任 啊， 就是我仍得推开塞露，要不推好像就没有便秘似的。 您是依赖性的吗？还是怎么样啊？ 就一直使啊。 一直使，是不是你对这个有那种依赖了？ 我就想您在哪个穴位上能帮我调调呢？ 那您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您做了没有啊？ 做了，我现在做的那个血糖、原来那空腹吧，都7.5，现在、空腹才6个， 才6个多好。 然后呢？ 多好啊，这血糖 啊，餐后呢才七个， 嗯， 我特别满意，主任， 特别满意，没想到吧？ 对呀、啊， 让你这么好。 还有一个难题，主任，就是 嗯， 我吧， 嗯， 因为这腿吧受过伤， 嗯， 现在就小腿肚子老发沉， 嗯。 嗯，就上台阶什么的吧。 嗯， 不行，就得扶着，不扶着就上不了。 嗯嗯， 如果我要坐在沙发上，要起来的话， 嗯， 也得扶东西，不然的话起不来。 嗯 嗯，就这两件事，主任您帮我调调。 啊，一个就是小腿肚子发沉起不来。 对对。 一个就是便秘啊，你便秘 自己。对对，现在不便秘了，就是得推开胎路。 那。推开塞露等于还是便秘啊？ 他现在不是像原来那个大便干，不是 啊， 就吃咱们那个鸳鸯大补啊，调理的挺好的， 调理的挺好啊。小腿发沉，你有糖尿病，对不对？之前呢，这个糖尿病，它这个毛细血管啊，都是比较堵的，血液循环呢也不是特别畅通的，所以呢，你可以做一做。一个是足三里三阴交，再有一个呢，就是把电极贴片直接贴在小腿发沉的地方做。 嗯。 啊，主机呢，你可以踩在脚底，还有一个呢，主机你可以抱在你这个胸口，因为糖尿病嘛是属于肺脾肾，啊，抱在胸口稍微偏高一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主任呀、我真的我感谢你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呀。我活了七十多了，我真也就遇见您这么一个好的大夫，真的。 您 最后就是祝愿您 啊， 一定要幸福安康。为了给我们保驾护航，你也得注意您的身体，好不好，主任？ 我会。我尽量的往百岁上活呀、我也带着你往上走 啊 好不好啊，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我就是想这个八马就得搬回家里方便，都往八马跑也不方便，是不是？ 对对、 咱搬回家了，个个都在家里，哎，不懂的搞不清的打个电话一问，这一坐你看看， 对对， 你这血糖下来了，你多轻松，你口服就有了。 知道做这个，血糖特别好。 是啊，你有口服了， 也特别好。 你不担心糖尿病的并发症了？ 这个腿啊，也比原来健好。 健好，那我再教你这个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还有贴在小腿肚子上啊，您这个效果就更 好。 回头这腿可轻松了。 我一定听您的，告诉我这 啊， 哎，我好好做好吧， 哎，好嘞。今儿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好嘞。 哎，好。 主任， 哎， 祝你永远幸福安康啊。 好，我祝你永远年轻啊。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您说啊。 哎呀，我都有点激动了，紧张。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北京的朋友。 啊，是北京的。好，说说您想问我什么事儿。 我这身体啊挺多毛病的。然后我突然去年是今年正月吧，突然听着你讲很神奇，然后我一听听的，然后那个大补元荣吃了，但是吃了效果还是蛮好的，因为我可能是更年期吧，今年52了， 今年52， 对，早上睡不着觉，我去年是11月份突然在家眩晕，早上起来就跟那个人抬着我走似的，在医院检查说是那个耳石症。 耳石症。 对对，耳石症，然后又做了 CT， 脑腔梗。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52。 52已经腔梗了。 对对对。 嗯。 一生的毛病，我这么多年从30多岁一直在瞧病。 跟这个病战天斗地啊。 对对对，到处看病。 最终他胜利了，你输了是吧？看了半天。 对对对，我是说，哎呀，我就是没有早认识你，然后我是。听过给，哎，说多了他耽误你的时间。我原来一直是缺铁性贫血。 缺铁性贫血。 对。 然后我说今年就你那个吃了以后呢， 嗯、 不感冒了，倒是很少感冒。 嗯 嗯, 嗯。 现在眼睛不怎么干涩了。 啊啊，那还不错。 对对对，真的太神奇了， 嗯、 我、 嗯、 我觉得你是最好最好的大夫。 哎，这说不上说不上啊。 真的真的、 啊， 因为我每天我替你，只要有时间掐到这个点、 嗯、 我都听好几遍。 嗯、听好几遍。我的意思呢 对对 就是说咱治病啊这个该吃的中药 对对对 能把你调好的那就调好。但是呢我这几年呢一直不离不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考虑生物疗法。就是想让大伙儿把巴马搬到家。 嗯、 我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因为我发现我们那个时候在巴马调研的时候病人去的人那都身体好但是你得有资金支撑你跟那儿待着、 嗯、是是是 你得租房子跟那儿一住住个三五个月半年一年的把病调好对不对所以我说 对对对对 如果说大家都在自己家里跟家人一起咱把巴马给整到家里来那这个方法就能够帮助很多的人都不用去奔那个巴马那儿了所以当时考虑到这个治疗 是是是所以说、 嗯、 像我这个病啊 嗯 毛病特别多要跟你说吧一句两句都说不完 嗯 我从30多岁的时候我就检查是萎缩性胃炎 哎呦这个是厉害 幽门杆菌阳性 嗯 嗯, 嗯 然后我就找到中医院的医生吃了半年的中药 嗯 胃基本上好多了去年一吃 嗯 吐了老腔梗嘛又给我开的各种药又把胃给吃的老反胃老打嗝 啊 然后我今年一突然听见你那个哎呀我说太神奇了 那你现在 太好了 吃着我的药见着效果了用着我讲的生物疗法是吧 对对对 那你用了以后你什么方面有所改变呢 我这两天就感觉睡眠挺好 啊睡眠好了嗯 然后心率上来我心律失常 嗯 我七月份检查的心律失常有一天最高心率达到180多，因为孩子给我戴了一个手环嘛。 啊。 然后最低心率才43，夜里43，然后45、46、47、48，最低的心率。 啊，最低，太低了。 对， 嗯， 对，最近有3天了， 嗯， 已经到55、54了。 啊，那你人的整个状态好多了。 对，昨天晚上是、 嗯、 也是55，心脏有早搏，我是。6年前就查出了心脏早搏，我没吃药。 嗯嗯，慢慢的调，慢慢的调会好的。你那个有关节方面的病症吗？ 有，哎呦，我要不说跟你讲，时间太短了。我关节只要一变天，天还没就是天气预报没报，我提前好几天就 首先呢 有反应。 关节方面的病症，它的并发症一个是心脏，啊，一个是、 嗯、 肺脏。还有一个是眼睛、 哦、 这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的并发症、 哦、是我14年发烧到胸腔积液 啊 还有甲状腺甲减 你有眼睛干3个穴位啊太溪穴三阴交穴照海穴啊这3个穴位可以给人体补水的啊 补水 对还有呢你这个风湿还是类风湿啊 嗯，类风湿不是很厉害，我查过类风湿因子。 类风湿因子阳性吗？ 他说没事儿，但是我在外头体检的时候，他是血成增高。 你关节没有畸形吧？ 那关节还好吧？ 啊， 因为我开放管，可能老霍霍凉水，现在就怕凉，手脚干。 啊，手脚干怕凉，那我刚才给你的那个3个穴位。完全可以做，做了以后它就不干了。 我现在是晚上我做那个水浴。 嗯，水浴做得很舒服，是不是？ 对，因为每天晚上早上要泡脚嘛。 嗯，关节你可以做那个阿是穴，疼的时候就做阿是穴。 哦。 哪儿疼就贴哪儿。 肩周都有问题， 啊、 现在老是一样推拿嘛， 啊、 去那个中医。 啊，手三里呀、啊，外关穴呀、啊，膝眼穴呀、啊 嗯， 啊。 哦。 这些穴位你都可以做一做的啊。 都可以做一做， 哎，都可以做一做的啊！ 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你， 没事， 你太忙了。然后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你身体好了都是我们的福分。 我尽力吧，尽力而为，能够多讲几个月就几个月，一年就一年，因为毕竟这个年纪了，岁数也不饶人呐。 对对对， 是不是？平时你可以这个